我看待死去的父母，我才为你着这么大急，上这么大火。要为你个人，我才不做这么大的牺牲呢。方才之间我欺骗了金寿山，现在我得想办法脱身呢。叫我嫁给他是比登天还难，实在不行就把我哥哥搭上，我也不干。小凤走着走着反了性了，用胳膊肘一柄田的丫头，那田的丫头就明白了，一转身长枪盒子炮就瞪出来了，大腿上一蹭，大小鸡头就张开了，田小凤的家伙也拽出来，两个人四支枪，回过身去两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要说那些人没有准备啊，也不对。东方日出一直就有准备，他们的马离着田小凤主仆不到两丈远，这俩家伙的手始终没离开枪，二马手指头始终是扣着扳机，随时准备发生意外。可那十个人则不然，他们也没想的这么复杂，跟着护送就送呗，有的在马上抽烟，有的唠闲嗑，有的东张西望，这下吃了亏，让这主仆二人一顿枪把这十位全报销了，有的打穿了胸膛，有的把脑瓜打飞了，两个小头子东方日出死中得活，回到太平山报警。那金寿山呢，事先不是没有防范，他怕田小凤回去领兵攻打太平山，已经做了相当的准备，经常有几十名弟兄马上背着鞍子，家伙在身上挎着，随时准备应变，现在用上的。金寿山一声令下，五十几个人，五十几匹马，风驰电掣一般追赶田小凤和田的丫头。现在还没出人家的管辖地盘呢，人家太平山的人地理自然熟悉了，时间不大把主仆就给撵上了，在后头是狂追乱射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咚啪啪啪啪啪。你想，田小凤、田的丫头，两个人四颗枪，带的子弹毕竟是有限的，最后子弹打没了。主仆二人是落荒逃走，叫人追得披头散发呀，眼看就完了。偏赶这时候，张作霖领着唐二虎、张四飞出现了。咱前文书正说到这儿，本来他们也是奔田庄台去的，那个唐二虎看上田的丫头了，求张作霖给保媒。张四飞呢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看上田小凤了，也托张作霖保媒。张作霖怎么也甩不掉这俩蘑菇头了，没办法，这才满口应承。三个人三匹马奔田庄台，正好遇上这事儿。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拽出枪来冲下山坡，斜刺里一顿乱射，这才把太平山的匪徒击散，救了田小凤、田的丫头。后来一问，田小凤哭着把以往的经过说了，话音没等落地呢，唐二虎性如烈火，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。 马八子，金寿山这小子就是个兽。我们老爷子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，要依我们老爷子早就发兵把他平了。可我们少东家跟他处的不错，就这样把这小子给惯成了，而在太平山辽南一带他还称霸了，干这种不仗义的事儿。妹子别难过，现在有哥哥给你帮忙，你说吧，怎么出气咱怎么干，实在不行我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去调兵，把他的太平山给他平了。那张世飞呢，一见着田小凤啊，骨头都酥了，哎呀那羡慕的无可无不可，紧打溜须，妹子不要难过，不要悲伤， 有哥哥我在这儿呢，一定让你出气，你说吧啊，怎么的都行，我就是为你这个事儿把命搭上也在所不惜。张作霖明白他俩什么用意，在旁边暗笑。后来张作霖说，这么办吧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，咱预防着金寿山再次派兵，那咱可就危险了，依我的主意赶紧咱先上田庄台是从长计议。就是你哥哥田玉本在他手心，他不敢把他怎么样，他要那么做他是自找苦头。大伙一听也对，先回了田庄台了，能吃得下饭去吗，能坐得住吗？田小凤一个劲儿地擦眼泪呀、啊，我哥哥危险啊，金寿山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，很可能啊在我哥哥身上撒气就得把他折磨死，这可怎么办。最后张作霖说，妹子这么办吧，如果你相信哥哥我，我单人独骑赶奔太平山，我去见见姓金的，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诉说城破厉害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，我希望你们两家和解，他乖乖的把田玉本给送回。如果金寿山忠言逆耳，咱们再想法平他的太平山也不为迟晚呢。唐二虎一听把大黑脑袋一拨了，老八了趁早别这么做。什么？你一个人进太平山那太危险了，冲你这么一说，你不了解这姓金的，他这小子翻脸无情，反复无常啊，朝秦暮楚，那是个白眼狼啊，那是。你觉得过去你跟他处的不错啊，他说翻脸就翻脸，而且为了独霸田小凤他不择手段呢、啊，你要去了肯定得呛着他，你这个脾气我还不清楚吗，一旦跟他闹翻了你就回不来了，我可不能让你去。张世飞也说，是啊老嘎子，不行，太危险，你趁早拿别的主意，这主意不是上策。田小凤也劝，田大丫头也劝，张作霖呢还有个毛病，凡是他认为能办的事儿，九条牛拉不回来。张作霖付之一笑，各位尽管放心，我还不那么看，换句话说，假如你们说的是真的，我看看他金寿山敢把我怎么样，我死也不能白死，我也搅他个地覆天翻。不过我总觉着凭着人情和面子靠还不至于到那地步，说什么我也得去一趟。大伙一看张作霖执意不听，只好由他了。张作霖把马匹喂好了，带着家伙就一个人奔太平山了。书说简短， 到太平山管辖地界，早有范少就发现了，撒脚如飞，给金寿山送信。金寿山那正生气呢，一听田小凤又反了性了，把弟兄打死十几个，后来也不从哪又冒出几个家伙来，也没看清都是谁，又给我们撂倒了十几个，我的伤亡惨重，损失巨大呀。既然是这样，我非得好好收拾收拾田玉本，不但给田玉本掐了烟了，不让他抽，另外把田玉本扒光的衣服吊到马棚。那田玉本的60挂零了，瘦的跟一把骨头似的，架得住折磨，是极度昏迷，奄奄一息。正在这时候报信的来了，报，大当家的，过去您那个好朋友张作霖，张老嘎的求见。张作霖，来多少人？单人独马，就老哥一个。哦吼吼，金寿山眼珠子转了转了，心说这姓张的来的真巧，莫非他知道太平山发生的事儿了吗？莫非是他领人偷袭了我的弟兄不成？好啊，姓张的，我看你说什么，好说好道，什么都行。你要另有打算，嘿嘿，我叫你知道知道金某的厉害。青龙浑龙，东方日出，在在，战将回，在。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准备，哎，是。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密摆刀枪啊，全都给准备好了，连绳子、撇烙的、撇锁，埋伏在两厢。金寿山答衣请字，时间不大，张作霖下马走进大厅，离平远一抱拳，大哥，小弟登山拜望，来得鲁莽，望求大哥海涵，小弟有礼了。嗯，兄弟，免礼免礼。哎呀，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？进屋谈，进屋谈。表面上还挺亲热，携手揽腕走进屋里，分宾主落座，小匪徒献茶。金寿山就问兄弟，哎呀，一晃分手一年多了吧？可不是吧，快二年了啊。怎么，二年来你可发迹了？嗯，瞅你这外表比当年强多了，听说你还到高丽国去了一年，可不是吗？大小战斗参加了几百次，呵，你可开了眼界了，跟东洋鬼子打了大仗，可不是吗？哎，这一年多死死生生，总算捡条命回来了。先扯了一会儿闲白，金寿山吩咐摆酒，张作霖也不推辞，酒宴摆下，二人对饮。张作霖可没喝，把酒杯往前一推，冲着金寿山一抱拳，大哥，咱们干脆有嘛说嘛，小弟这次登门，一则看望大哥，谢大哥当年帮助我之恩，您还记得吗？当年我到太平山来，借过20名弟兄、20匹马、20条枪，曾经为我个人报过仇，我对大哥是感恩不尽。二则，我来给大哥调解点事儿。金寿山一听明白了，前面那都是假的，后边才是主题呢。他把筷子也放下了，说吧，你打算给我调解什么事儿？大哥，这不明摆着吗？听说你一心一意 要娶田小凤。为此你把田小凤的哥哥田玉本软禁在太平山，要把田小凤主仆骗进山来，结果从中发生了不睦，还出现了死人伤人的事件，实在叫人痛心呐。大哥，我这么看，婚姻这种事儿，单方面不行，得双方面都有这种情感，这才是美满的姻缘。如果剃头挑子一头热，要用强迫的手段，就即使达到目的，也没什么滋味吧。凭大哥你的身份，要钱有钱，要兵马有兵马，娶个娘们儿，我看不费事。除非找天仙办不到，一般的都能满足心愿，你何必非打田小凤的主意呢？如果你就娶到他，就凭他的脾气，岂能善罢甘休？有了这个裂缝，迟早还要爆发战斗的，到了那时后果相当严重。哥哥，也许你那骑虎难下，小弟愿意给你调解这事儿。田小凤那面我包下，你呢把田玉本送回田庄台，我保证他们不究既往，不再报复此事。您呢也安安稳稳在太平山一住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如果哥哥觉着这口气咽不下去，伤亡了那么多的弟兄，我可以单方面向田氏兄妹提出来，让他们或多或少给您包赔点损失。不知道您住口，别说了。金寿山的脑筋都蹦起来了，站起身来是怒目而视。张作霖，哦，你做说客来，你代表田小凤来游说我呢？我是什么人呢？什么我听不清楚，什么我不懂啊？你一屁股坐在田小凤怀里头，你是替他们说话呀？你说的多轻巧，我死了那么多人，就包赔点损失就拉倒了啊？我告诉你张作霖，我知道你是好样的，我赞成你，我羡慕你，你要能站到我一边，帮我个忙，平了田庄台，让田小凤许配给我，老兄弟，我把太平山二把金交椅让给你，我一辈子感恩不尽。压崩半个说个不字，我告诉你，你是站着进来得横着出去，休怪我金某翻脸不认人。其实张作霖事先有所准备，知道金寿山说翻脸就翻脸，因此张作霖不动声色，抿了点酒，吃了口菜，往椅子背上一靠。大哥，为人处事可不要做得太绝了，什么事儿都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。方才你说什么？我张作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，可以，我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，你随便扒皮点天灯，大卸八块，挖心掏肝，任凭自便。你要想用这个要挟我，要挟不住，但我这个人讲知理，我就认为你那么做不对，叫绿林人谈为笑柄，哪个都得笑掉大牙呀。那么田小凤压耳不服，就能嫁给你吗？你这不是聪明人做糊涂事吗？